光明顶。 鲍伟聪、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武汉新型的冠状病毒的疫情呢，今日呢的中国传来的消息呢就进一步扩散了。咁啊，全国确诊嘅病例突破咗200，咁武汉咧都差唔多200宗噶啦。咁啊，另外广东省咧就14宗，咁啊上海1宗，北京就5宗，咁其他省市有零星嘅。咁但系咧，同时间其实之前都已经收到一啲即系确认咧，就系、是、一啲曾经去过武汉嘅旅客啊，去咗泰国，去咗南韩系嘛？仲好似日本都有一个添， 泰国啦吓，系啦， 咁咧就都有一啲确诊嘅病症，咁啊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啦就发表咗讲话啦，就话要将呢个人命咧就放喺第一位， 系啦。 咁咧，我就覺得都幾得意嘅依句説話， 尤其是係而家先講，係啦， 啊，即係唔緊要，咁即係唔講，即係好唔係講遲講好過唔講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出到嚟咧，係講一句咧，依種將人命拯救人命放喺第一位咧，咁我就會覺得阿媽係女人，因為即係如果係一個疫症嘅或者係一個醫療人員。甚至在官员的眼中，在一场疫症里面，除了人命放在第一位，还有什么放在第一位呢？ 所以他这个阿妈是女人的句子呢，正正就是告诉大家，就是他今天习主席出来跟大家说，我们将人命放在第一位。喂，那今天之前那半个月，其实大家是将什么放在第一位的 呢？我们成日都说叫潜台词嘛，那你今天大家万众期待等你出嚟讲嘢，你就话将拯救人命放喺第一位。咁我会諗你未出嚟讲嘢之前啲官员啲医生係将乜嘢放喺第一位呢？ 其实呢个就係正正我哋成日都话香港，即係如果你用沈旭輝个讲法，就係、是、香港人係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元素，有个 culture 喺度。喂，其实我哋其实唔係话人嘅问题，而係一个即係 professionalism 嘅问题，一个专业性嘅问题。从来医护人员或者医疗机构喺任何地方，除咗可能而家中国啦，就係、是、我哋去到即使见到病人有危机嘅时候，我哋为咗要防止疫情扩散，咁咪要将如实嘅嘢报出去囉。因为你今日唔报嘅话呢，你听日就唔知佢惹到边一个，或者个病情就唔能够可以受到控制。呢样嘢呢，严格嚟讲喺一个公民嘅社会呢，係唔需要提醒对方。但係你掉个头返嚟，你去到一个计划经济嘅社会，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呢，最大问题呢就係、是、我哋要将一啲所有指令都要 set 得好清楚。否则嘅话， 你冯博士，你唔使咁学术㗎喇，我举个例啊，你有一日突然间同我讲你坚决去完洗手间嘅时候之后你洗手，咁我就好驚啊。因为原来呢， 食饭点算， 你将一件好正常嘅事呢煞有介事咁同我讲係要去坚决去完洗手间洗手今日。咁我就会諗一样嘢。冯博士，你之前去洗手间你洗唔洗手㗎呢？咁点解你今日出嚟先至讲系坚决去完洗手间之后洗手呢？嗱，呢个原理一样啦，即系头先我问个问题，如果而家遏止病情系呢个首要嘅任务，遏止个疫情同埋拯救人命系得放喺首位，咁我会不禁要问，之前咁系乜嘢放喺首位呢？系咪国家嘅形象呢？系咪社会嘅稳定呢？系咪官员嘅官位呢？等等。咁一样，即係个问题係令人不禁去怀疑究竟而家嘅个案嘅数字係咪真確，甚至其实个统计方法係咪有出入。因为我言犹在耳，我记得好早就话俾我知呢个武汉嘅肺炎呢係不会人传人嘅，因为里面多数係接触过嗰个华南海鲜市场嘅人呢先中招嘅。 食嗰啲嘢味店嘅嘢味。 好，我於是好放心啦，於是我唔去抢口罩啦。500蚊盒我唔去抢啦，因为我信国家嘛，国家话俾我听唔会人传人㗎嘛，係咪先？咁跟住点啊，佢跟住点讲， 跟住之后呢就转咗个口风啦，因为感觉上呢，喂，有部分人的确系去咗个华南市场，即系有部分人冇喎，最后就话 咁点解呢？ 有限度人传人。 OK， 咁有限度人傳人都唔緊要啦，即係可能我哋做翻少少防護嘅措施咯，即係去到醫院先買口罩咯。咁 所以我咧嗱，又講翻啲我哋叫落地啲，於是我就即刻喺網上邊訂口罩啦。500蚊我俾唔起，於是我上網訂，因為你話俾我聽有限度人傳人嘛。咁我訂定諗住農曆新年寄到嚟，咁我都可以用啦，係咪先？好啦。而家今日話俾你知係咩？ 今日咧就係個北京空肺科專家，即係以前沙士醫 中南山啊嘛， 就同你講話，喂，有係人傳人機會咧，係合係有呢個機會嘅，而且佢冇咗有限度嘅字啊，係人傳人啊，講到明係。不過咧，佢話唔及沙士嗰陣人傳人嘅程度咁高，同埋唔及沙士人傳人嘅時候嗰種死亡率咁高，咁已經係將成個講法，你諗下，唔夠兩個星期，由唔會人傳人、有限度人傳人，同埋找一個沙士。咁就變咗係三個唔同嘅 level。咁我今日仲訂唔訂口罩好啊？喂，找一個沙士。 今日1000蚊我都買啦，係咪啊？ 喂，感冒其實都好容易惹到嘅啫。如果我哋感冒唔係真係即係咁容易傳染嘅話，政府就唔使出。 唔係，咁我用推論開去。咁你今日話俾我知個嚴重情況或者致死嘅程度不及沙士，咁我信唔信呢？ 系，我下个礼拜会变咩？ 你下个礼拜会唔会话俾我知呢只其实比沙士更加犀利嘅咧？而家你话俾我知全国系大约200宗，我信唔信好咧？ 嗱，呢一个就系 究竟会唔会下个礼拜话俾我听系2000宗咧？ 呢个就系、即系光明顶喺好彩，你之前嗰几集都有讲咧，就系、喂，我哋一讲武汉有呢、這个肺嘅疫症出现嘅时候，大家听光明顶嘅听众一睇就知，喂，武汉系成个即系。高鐵嘅中枢嚟嘅，然後我哋香港嘅記者咧，淨係或者我哋香港媒體官員淨係關注有冇人去過武漢，然後喺武漢入邊惹到某一啲空肺類嘅病情翻嚟。但係諗下，其實武漢隔離就成個都係湖北省啦，跟住附近嘅咧就你要去到上海，去到香港，去香港都係4个钟头車嘅啫，去北京其實係2-3个钟头或定4个钟头車到。你會知道其實基本上喺現今嘅中國交通系統底下咧，你要講一個爆發嘅疫情喺武漢發生咧，千祈唔好淨係諗住武漢嗰個先至要通報。咁今日即係我哋見到啦，局方就話我哋將佢擴大成為湖北啦，成個省份出嚟通報啦。喂，但係你都係咁講，我哋都遲咗2个星期啦，會唔會2个礼拜之後我哋又同你講中國先通報咧？咁即係疫情嗰個 content 永遠都係慢過塊疫情去跑嘅時候，連隔離國家都見到啦。即系会唔会有啲离谱咧？ 即系我当然啦，冇得事后孔明啦，但我都会不禁要问一样嘢，就系、如果当初公布系人传人，系有好大嘅机会，又或者公布嗰啲案例系能够可以即系用翻而家个检测方法，咁会唔会令到所有喺武汉或者曾经去过武汉？嘅人會高度警覺啲，甚至啊喺互聯網上邊一啲即係被刪除嘅一啲消息，如果能夠容許啊啲人去即係流傳嘅，會唔會令到啲人佢對防疫嘅意識係高啲，而唔會令到今時今日已經令到全國開始有唔同嘅病例，甚至傳到去國外呢？ 或者我哋咁講啦，你記唔記得2-3个礼拜之前咧，當有疫症出現嘅時候，我哋有一個消息咧，經常講嘅啊，我哋唔好聽啲黃絲講，唔好聽啲香港人講，其實國家咧就已經控制好個疫情，其實個疫情就冇乜問題嘅，大家可以放心咁樣繼續去做，亦都唔使搶口罩。如果我哋早一步呢個消息，我哋真係用個真確嘅講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大家你發覺。傳染病就係咁樣㗎喇喎，你自己有警覺性嘅，我哋話唔係因為你有冇去到一啲危險嘅地方定啲咩，而係只要嗰個傳送鏈其中一個中間人斷咗呢，下一個人都唔會中。所以我哋成日都話沙士當其時呢，就唔單止係老人家小朋友要戴口罩嘛，連成年人都會戴嘛，因為成年人佢未必會病發，因為佢抵抗力好，但佢個病源佢就可能唔覺意戴咗俾佢身邊嘅人。但係我哋正正就係今次喺個爆發疫症嘅時候，第一步就已經同大家講話，冇事嘅，我哋成件事 OK 嘅，解決到嘅，咁你咪搞成今日咁樣咯。即正正我就係諗起，如果你大家有留意到啦，其實今年年初咧喺美國金球獎咧攞咗個一段片去攞獎，嗰段片咧唔係一個拍得好貴，又唔係 HBO 啲大劇嚟嘅，其實係喺 Game of Thrones 同埋喺 Westworld 中間就攝咗套劇，嗰套劇咧就係即係叫做切爾諾貝爾。 嗰套切諾貝爾係播返以前究竟切諾貝爾發生咗之後，唔同官員同埋唔同嘅科學家點樣去為呢場即係咁樣嘅切諾貝爾大嘅災難底下去做呢個修復。點知第一步嘅問題係咩呢？就係個科學家度到佢發覺喂個標都爆咗喇喎，度唔到咁高嘅輻射。咁但係嗰、那個即係黨委行出嚟同佢講話，大家放心，我哋會有信心解決嘅問題。個科學家已經 keep 住喺度問啦，咁我哋使乜疏散咗全鎮嘅人先呢？因為喺核電廠附近嗰個城鎮嘅人，全部都係喺核電廠翻工，要住得好近，所以基本上你唔疏散佢嘅話咧，佢嘅生命有危險。但係個黨委就問我唔需要，我哋最緊要俾國家有信心。如果變成恐慌嘅話咧，呢個係對成件事都冇好嘅幫助。正正就係呢一句，而家今時今日喺烏克蘭境內切爾諾貝爾呢個鎮呢，唔單止個鎮變咗死城，佢哋當其時嘅家屬家眷，包括係即係懷孕嘅家眷嗰啲子女呢，其實都係有一個好嚴重嘅 如果有興趣睇呢套戲呢，當然就已經睇咗㗎啦。咁呢套呢就係講及前蘇聯喺烏克蘭地區呢一個叫切爾諾貝爾嘅核電廠呢就發生核輻射洩漏嘅事件。咁呢件歷史事件呢，大家可以上網去抄下啦，唔詳細講。咁但係呢，我淨係想講一個 point 嘅啫，就係、是、其實喺當時發生咗呢個核洩漏嘅災難或者甚至爆炸嘅時候呢，前蘇聯呢是否認佢嘅核電廠呢係發生咗一件咁嚴重嘅核災難，佢只係講係一件好輕微嘅事故。咁、直至咩呢？直至去到嗰啲輻射層飄到去北歐同埋歐洲嘅時候，喺當地即係其他國家嘅一啲核輻射嘅監察措施發現超高嘅輻射層 吹到埋嚟。 吹到埋嚟。再加埋美國嘅衛星，就係因為影到嗰個爆炸嘅依個咁嘅能量，咁所以咧，當即係蘇聯當局咧，先至即係不認衰認還衰認，即係話咧，其實由始至終咧，蘇聯當局咧係冇正面咧主動咧去向世界公布呢個核電廠洩漏嘅災難，而係由西方國家受到影響嘅國家，佢哋去拎住啲數據去質問前蘇聯，咁佢當時咧先至冇辦法唔去承認。 佢仲要否認嘅時候，仲同你講話：喂，我哋嗰、那個制式嘅核電機，你都知唔會爆㗎？你覺得會爆？你覺得邊個關 鍵？仲有當時喺歐洲甚至美國係提出咧派遣佢哋嘅救援隊伍啦， 去幫手， 或者技術人員咧係去幫手嘅，但係前蘇聯係拒絕。因為咩呢？因為國家嘅尊嚴同埋國家嘅形象，同埋唔想令到佢哋嘅國民覺得佢哋個共產政府呢 係解決唔到件事， 係解決唔到問題嘅，即係話將件事隱瞞之後呢，仲要拒絕一個救援嘅機會。咁呢樣呢就係、是、即係你會見到喺一個專制極權嘅政府之下呢，喺人民喺災難之下係幾咁脆弱。其實呢啲案例喺前蘇聯呢，我唔費事講鄰近地區，何陶傑話齋，我就講下前蘇聯共產政府呢啲專制統治之下發生過嘅災難，仲有一單亦都拍咗電影啊，叫庫斯克潛艇 Kursk 嗰單災難又係咁喺廣告翻嚟之後，我哋繼續。今次武漢疫情呢嗰、那個發布或者是那個新聞的消息呢，其實真的言猶在耳。這兩個禮拜裏面呢，你看著呢這些官方的口径不停在改，由這個不會人傳人、有限度人傳人，還有現在會人傳人， 但是炸一個沙士， 但是炸一個沙士，那我不知道下一步是不是高度人傳人或者是勁過沙士。但是我剛才我們都提及啦，一套即是在金球獎裡面攞獎的切諾貝爾呢，令到我們即是去回顧返在一些即是國家裡面呢，他們對一些災難呢，他們考慮的不是人命先的。你記得那套戲切諾貝爾的時候，其實開始出了事的時候呢，咁第一時間呢，佢係擁嗰啲技術員呢，即係核電廠裏面嘅技術員落去呢熄水掣㗎嘛。係 呀，望下啦，係咪 開水掣， 係咪個水掣有問題呀。 係呀，呢啲咁嘅行為呢，其實你已經令到你即係稍微我哋叫做有正常人性嘅人呢會覺得好奇怪，點解會即係將自己嘅同僚即係一擁落去就即係有機會係接受咁強嘅輻射會死呢，係咪咁都唔緊要啦，因為可能叫做自己廠嘅禍自己負責啦。咁但係頭先你提及跟住落去呢，就係、是、其實嗰個核電廠力距離 嗰、那個佢哋嘅市鎮咧係好近嘅，因為好多個員工都喺嗰度生活同埋翻工。咁其實如果正常我哋喺西方或者係我哋民主社會，一定係要通報跟住即係即刻進行疏散啦。但係我記得嗰場戲咧，第一集個尾係好恐怖，就係、是、出咗事之後咧，嗰啲鎮嘅居民走上去嗰個山坡定橋上面，去觀看遠處突然間發出一啲好奇怪嘅光啊！呢啲光咧，好似一條直線咁射上個天空， 而且唔係紅色嘅，綠色嘅有， 綠色 嘅 有。咁佢唔知啊，以為好靚啊！啲細路仔一齊去觀看喺度睇啊，咁樣咧。 仲有好多即係雪花嘅似嘅石灰慢慢飄過嚟。 係啦，咁 大家就好接啲石灰 啦。大家以為咧係一啲好靚嘅自然現象啊，咁樣去睇。咁正係因為官方封閉曬消息，同埋咧將呢啲事隱瞞咧，當地嗰、那個市鎮嘅居民係完全唔知道自己係暴露喺嚴重嘅輻射裏面。 係，同埋如果講翻即係嗰套戲以外嘅資訊啦，嗰條橋上面咧，大概當其時咧被譽為有百幾個居民，因為隔離嗰啲好普通條橋嚟嘅啫。不過望到嗰個廠百幾個居民咧，其實係 within 嗰一年之內咧，呢百幾個居民包括埋啲小朋友咧，都已經因為輻射問題已經過身。所以其實嗰條橋咧係一個好慘烈嘅一役嚟嘅。 好啦，咁呢度即係我先唔講咁慘嘅嘢啦，跟住成個鎮接受輻射嘅呢啲咁嘅居民後來嘅遭遇。好啦，第一時間趕到去嘅消防員，佢哋完全唔知道自己面對嘅係咩個危險，佢哋以為係普通嘅火災，所以佢哋只係著普通嘅防火衣，戴普通嘅口罩。佢哋唔知道而家去緊救嗰個係一個核電嘅災難，冇防輻射衣啦。冇服食嗰啲癲片啦，咁樣咁於是乎咧，呢班消防員咧喺個戲裏面咧，其實係最得人驚嘅，因為佢哋去救完呢場火之後咧，跟住每一個人都嘔吐，跟住咧開始全身嘅細胞咧係瓦解融化，跟住咧成個人咧好似咧我哋叫做好似俾啲強水溶咗咁樣，成個人咧係極度痛苦之下咧去死。嗱，你谂下，连拯救嘅人员，而家系消防员，之前可能嗰啲叫医生，究竟佢哋面对紧一个乜嘢嘅危险呢？其实如果官方系为咗一个国家体制嘅形象系隐瞒咧，其实沙士咪咁咯，好多医生。系咯，护士当初佢哋唔知道自己面对紧嘅系一个咩嘅疫症， 以为普通流感 嘅 啫。 系啦，就戴个口罩啊，或者甚至口罩都冇戴去插喉。咁我哋。香港嗰時，因為冇人話俾我哋知嗰個疫症係咩嚟噶嘛，冇人承認個疫症係由佢哋傳嚟噶嘛，於是我哋香港付出咗幾百條人命。咁其實依件事唔係好遠嘅啫，十零年前啫。 如果你講即係切爾諾貝爾咧，係1986年發生，30幾年前到啦。同埋你諗下嗰件事，話點解個資訊咁差嘅，同埋點解嗰個嗰、那個 coordination 啊，嗰個成個協調咁差嘅，咁你大家可能 blame 嘅，會唔會個管理制度問題咧？係咪個廠長問題咧？其實唔係嘅，個廠長咧都叫做半個科學家啦。當然，即係你喺蘇聯時代，你慢慢上到科學家嘅位，佢可能都未必做過好多嘢。但係個問題就係，當我哋去到嚴重疏散等等呢啲管理問題嘅時候咧，你忘記咗喺蘇聯制度咧，廠長唔係最大。廠委係最大， 即係黨委囉， 即係個黨委書記。其實嗰陣時如果你睇返當其時呢，廠長呢係做緊個實驗，廠委係瞓緊覺。發生嗰件事之後，廠長打俾廠委，廠委其實完全冇任何嘅資訊。點解呢？因為呢個廠委係冇做過任何核電工作嘅，唔係一個專家嚟嘅，冇任何一個科學嘅背景。總之個廠長同佢講，好似有啲水壞咗，個廠長望住有少少火，即使一見到有石灰㗎啦，見到有一陣金屬嘅味道㗎啦，佢完全係冇嗰個專業技術去判斷究竟個事情嚴重性，最後就唯有講，咁你如果你要搞嘅就快啲搞掂佢啦咁樣。因為廠委唯一嗰個功能就同今時今日嘅疫症嘅問題一樣。如果你人數死得多嘅時候，咁咪要通報上面囉，死得唔多嘅時候咪撳得到咪撳囉。咁所以成個行為呢就完全唔係一個客觀理性以人命為目標嘅嘢。 冇錯，即係另外一個例子就係、是、頭先我提及啦，就喺2000年嘅時候，其實已經進入咗呢個普京執政嘅俄羅斯嘅時代，發生一單叫潛艇嘅災難，就係、是、一隻叫庫斯克嘅核動力潛艇就喺蘇聯嘅北部嘅海域咧就爆炸沉沒。咁當然啦，第一時間梗係唔公布噶啦，但係亦都係外國嘅衛星、美國嘅衛星去偵察到呢啲咁嘅能量。咁最後咧， 隔咗好耐之后呢先至呢承认有潜艇呢遇到意外。咁当时亦都有西方包括挪威啊、美国啊、英国啊提出派救援船落去救呢隻深海嘅潜艇。但当然啦，即係呢个俄罗斯普京政府梗係拒绝啦。咁拒绝嘅原因梗係又话呢啲系机密啦、 啊。军事科技啊。 军事科技啊，又话我哋应付得到啊。咁结果呢呢隻潜艇上面嘅人全部百几人全部官兵死晒。咁呢套电影几年前都拍咗出嚟，叫做潜行号劫96小时，我都有睇。咁里面呢其实除咗呢啲咁嘅即係灾难嘅情节里面，其中有一部分呢你睇得到令你咬牙切齿嘅。就係呢个海军里面嘅官僚。即係佢哋明明呢有机会去拯救呢班官兵，但係碍于呢个国家嘅形象甚至个人嘅官位，佢哋要拒绝甚至否认一啲事实。咁你啲家属呢呼天抢地啊，去闹嗰啲官员啊，甚至跪求啊，都唔理。咁结果呢係呢班咁嘅官兵喺个闷喺个潜艇里面，好似成72个钟头，最后缺氧而死。咁呢种呢就喺啲极权专制冇新闻自由嘅政府之下呢，人命就係咁唔值钱㗎。喺新闻之后我哋返嚟继续。 先生上 Smart 通享独家至底价。 11:30。 冯志正，我哋都系讲翻呢个武汉嘅肺炎啦，因为费事人哋觉得我哋扯到咁远，以为影评啊，你知唔知啊？无啦啦就讲切尔诺贝尔套电视剧，跟住又讲呢个潜行浩劫，呢、這个搞咗六小时。 如果唔系大家以为我哋收咗 HBO 啊？ 系咯，以为我哋系即系今晚系 植入式广告、 影视介绍啊，其实唔系，今晚我哋想讲武汉肺炎。咁啊，其实喺即系而家现代嘅社会咧，交通咁发达咧。面对一个疫症呢，其实呢都系一件好大嘅问题。你唔似系古代，即系古代我讲緊中世纪或之前嗰时有14世纪嘅黑死病。咁你知唔知道当时系即系当然系死好多人啦。 但系佢靠老鼠，仲要靠本身个高传染性嘅病先得啦。 但系即系佢嗰个年代呢有方法系能够扑滅啲疫症㗎嘛。个方法就系完全将嗰个城或者嗰个镇 封咗佢 ，封咗佢意思即系话咧，里边咧我唔理你有病冇病，啲人都唔出得嚟，有病冇病都唔入得去，跟住由得里边啲人自生自灭，跟住甚至可能放把火烧晒佢，咁就唔理吓，咁啊以往系咁嘅，甚至你话去到即系一啲去到明清嘅时候嘅好多瘟疫啊，或者系一啲即係天災啊咁樣，其實都有類似嘅情況。不過因為嗰時嘅交通唔係而家交通，冇高鐵啦，冇飛機啦，咁你嗰個省嗰、那個縣嗰、那個鎮發生咗呢啲咁嘅疫症，咁啊，就算佢嘅人係行路啊，行極一天一夜，你都唔會搭咗架飛機去咗東京同埋曼谷噶嘛？ 你只要揾官兵守住中間啲要衝咧，或者圍住個城咧。咁其實好快解決嘅啫， 係啦，所以其實喺古代咧，雖然你話醫藥冇咁發達，但解決疫症咧，其實都相對地咧、容易嘅喺我嘅概念裏面、因為古代冇人權啦， 係嘛，即係佢唔會嗌就話點解你要封咗我食啦，我明明冇病嗰啲啦， 係啦，但係而家你喺而家嘅世代咧，你航空交通發達啦，高鐵啊，武漢嗰啲高鐵周圍去噶嘛，係嘛？ 系啊，呢个就系最大问题咧，就系、是、我哋而家有好大量嘅高铁嘅网络啦。因为你唔好记得我哋今时今日疫症讲嘅时候咧，先至觉得啲高铁冇乜用。你有冇谂下咧？我哋当喺胡锦涛年代嘅时候咧，高铁系讲到我哋中国嘅一个交通命脉，打通南北同埋即系东西，而中间个中间点咧就系喺武汉。所以呢一个先至系成个关键啊嘛。另外嘅就系话，你唔好忘记咗呢排系咩月份，我哋下个礼拜过年。中国人过年咧。是全世界其中一个继呢个人类大迁徙之外呢，我哋每年全球最大嘅人类大迁徙呢就係、是、发生喺中国嘅。就係、是、我哋每年呢係会喺春节之前呢就会有一班工人呢由一个沿岸城市返去二三线嘅城市嗰度呢就过年。但係嚟緊嗰一 part 呢就再严重啲啦。就係、是、呢一班二三线嘅城市嘅人呢会返去沿岸城市嗰度呢继续打工。所以一年有两次春运呢都係人类史上每一年都打破纪录嘅呢就是、最大嘅迁徙行为。 而家今次我哋疫症呢正正就係撞正喺呢个春运嘅头同尾中。 如果根据啲新闻数字呢，喺2019年即係一年之前呢，据估计啊，大陆嘅春运呢，即係因为佢唔係一两日嘅事㗎嘛，其实春运已经开始咗㗎啦。咁前后呢大约3到40日啦，预计运输嘅人次呢係30多亿嘅。 係 呀。即係中国有13亿人㗎嘛。 但来回都计两次 啦。咁但原来呢嗰、那个运输嘅人次呢係超过呢个人口嘅2倍多，即係30多亿。咁呢个呢你就知道呢，即係嗰、那个即係武漢肺炎嗰個風險嘅地步喺邊度啊？就係、是、因為碰正一個叫春運，全國大遷徙，啊，全國咧就大交叉，我唔好話感染，即係交叉去呢、這個啊運輸啊。咁同埋咧都會好大機會咧係經過武漢呢個高鐵嘅中樞。咁於是乎咧，而家我覺得即係香港個情况呢都几唔乐观，因为呢你都知啦，除咗即係好多嘅旅客嚟到香港之外呢，另外我哋香港人呢都好多人要回乡㗎嘛。咁尤其喺广东省已经有14个案例啦，深圳有几多个啊？ 深圳头先讲就第一个就係个老人家手中就几日之前发生啦，而家就已经唔止呢个案案啦。 係啦，咁於是乎呢广东省有好多嘅即係回乡探亲，咁亦都会喺呢个春运期间呢就往返香港嘅。咁呢一点呢我觉得其实香港嘅卫生局呢就一定要将呢个咁嘅防疫嘅把关把得好实。咁但係今日陈肇始呢就令到人都几泄气，我觉得佢嗰、那个即係对于防疫嘅安排。 咁你陳肇始講安排呢就係你空運嚟嘅，如果你經過武漢嘢就要做呢個檢查啦，又要一個申報啦。 咁呢個阿媽係女人啦又係。 咁同埋呢佢嗰個新聞嘅資訊呢就本身呢淨係諗住叫呢個武漢通報，而家就擴大到去呢、這個湖北啦。咁但其實都好明顯唔夠啦。咁第三樣嘢呢就重要啲啦。佢呢就話我哋淨係管空運啫，陸路嗰啲交通嗰啲呢就用返沿用我哋呢個咁樣嘅即係體溫測試。咁就唔需要額外呢去做一啲即係報表啊，又或者你係咪之前有個病嘅問題。 佢嘅說法呢，如果我睇新聞冇錯呢，佢就咁講嘅。佢話呢就因為陸路幾個關口呢有啲體溫測試嘅措施同設施呢、所以呢就能夠呢去檢測如果有一啲病徵嘅人入嚟香港。咁但係如果我哋去搭完飛機返落咗機之後，其實我哋都記得㗎。我哋都会通过一个体温嘅测试嘅关口。 都有 需要。要你除帽㗎嘛。係咪咁同陆路而家设有嘅系一模一样。咁点解武汉飞嚟嘅航班我哋就要申报健康状况。而喺陆路包括高铁而家系唔需要申报。而整系有体温测试嘅设施就得啦。 同埋香港主要旅客啊，即系唔系讲，虽然大家成日都话香港冇乜旅客啦，但香港主要旅客唔系飞机飞嚟噶。你睇翻我哋每年旅发局嘅数字咧，我哋陆路入境嘅旅客先至系我哋旅客主要的，而且我哋以前咧就得罗湖关口啫。不过自从喺我哋呢、這个更紧密经贸关系底下咧，我哋而家净系高铁，我哋已经有呢个武汉直通过嚟噶啦。但系有啲人唔中意搭高铁过嚟噶，有啲人咧系可以先过深圳，咁喺深圳落车，然后再陆路过嚟啦。咁嗰度起码已经有2-3个关口，再包括埋车嘅24小时关口。你成件事听起上嚟，你会知道，喂，我哋其实你帮我哋挡住个空关系冇用嘅。我哋最大嗰个关口喺陆路，而且加上咧，我哋香港根据呢几年嗰个人口结构咧，我哋就多咗好多新来港移民。我当大家吓、即系大家都系香港人，唔歧视佢哋都好。但新来港移民对于香港人嚟讲，有个少少唔同嘅习惯。我哋呢一代好少翻大陆回乡探亲嘅啦，佢哋呢代系第一代香港人嚟嘅，系会大量翻香港。 唔系春节宵或者新年回乡探亲，系周末都回乡探亲。 因为佢哋基本上就系啱啱自己落咗嚟，然后个爸爸妈妈或者亲戚朋友仲喺广东省。 我有啲朋友住屋村嘅，佢亲口同我讲，佢话咧佢隔篱屋或者佢成条走廊嗰啲咧，星期六日好静嘅。点解呢？因为呢佢哋全部系返晒去大陆呢就揼骨啦、浸温泉啦、食饭啦、探亲啦、买嘢咁样。就呢个星期日晚呢佢哋先返返嚟。即系其实佢哋嘅活动呢系1至5呢，因为个仔女可能喺香港读书就会喺香港。而去到礼拜五晚或者礼拜六日呢就会喺中国大陆或者深圳啊、广东省呢系去显庆啊、游玩啊、探亲啊咁样。咁呢个呢就系而家好多 即係新移民嘅生活模式，因為香港啲物價實在太貴啊，人啊太多啊，唔好玩啊，唔好食啊啲嘢咁樣、啊。 又唔可以用呢個支付寶俾錢啊！ 你哋又好落後啊，又冇支付寶啊，又冇微信支付啊咁樣，所以佢哋覺得唔爽，所以佢就寧願翻大陸咁樣咯。咁而家呢個就係現實嘅情況嚟噶嘛，所以陳肇始你淨係睇住個航空關口飛嚟武漢，其實有乜用啫？一个航班几多人啊？你话俾我知啊。 系 200几好唔好啊？ 同埋有几多个航班喺武汉直飞 一日里边？咁但系你话俾我知，一日里边罗湖、福田、落马洲啊，再加埋高铁口岸，有几多人会喺武汉过嚟啦？ 嗯。 而点解嗰啲人系唔需要申报，或者系唔需要特别要啊要照顾嘅咧？ 嗯。 咁呢样嘢其实，我觉得你而家做嘅防疫措施恰恰系即系。最有機會傳入嘅，你就唔去把關，而係向呢個最容最最最少人會通過武漢過嚟嘅航班，即係飛機裏面咧，先至去檢測。 喂，而且呢個數字唔係我哋即係估出嚟嘅，你自己問翻旅發局，旅發局 唔係啊，唔使問旅發局，呢個係 common sense。我哋光明頂成日都講，我哋係講常識噶嘛，係咪先？ 究竟一架飛機人多定係一架火車人多？ 一架飛機人多。一日火车嘅班次多定系飞机嘅班次多？一架飞机载嘅人多定系一架铁路载嘅人多？咁呢个好易去问，好易解答，小学生都识答嘅问题噶嘛？ 同埋你行过一次北区，你知个人口结构比起十年前已经唔同咗啊嘛？即系十年前沙士，其实我哋嘅人口结构都未咁两地共融噶嘛？咁而家喂，我哋真系做到啊！中国国家所讲，大家真系连成一体啦！喂，你连成一体，我哋啲病理都连成一体嘅，所以你唔好理嗰个成个疫情点样去处理都好啦。即系我哋系唔系应该宁愿个关卡迟少少入境，你要排队等多一个钟半个钟？咁但系我哋啲醫生做少好多嘢，因為我哋而家香港嘅醫院本身就飽和緊，你咪真係即係咪有得大家去填報下申報表先入嚟囉。咁人命呢啲係重要啲㗎嘛。 喂，仲有一樣不能迴避嘅現實呢，就真係兩地呢對於醫病啊、睇病啊呢啲咁嘅健康嘅態度呢係有啲唔同嘅。嗱、唔係講緊個人衛生先，千祈唔好誤會我哋有歧視。 又話歧視啦。 唔係。是因為兩地的醫療制度呢有別，於是很多人呢有病未必去醫的。 嗯， 啊，在中國大陸， 即是香港的醫療系統呢，啲人都話啦，我哋嘅前線醫療、家庭醫療係唔係做得咁好嘅？但你對比起內地，我哋起碼而家嗰個急症室嘅收費啦，好低廉嘅收費啦，相對地我哋有好大量嘅門診服務啦，同埋我哋如果有一啲即係比較唔係咁基層嘅人咧，其實佢已經有醫療保險，所以相對地佢一開始有病，經歷過沙士咧。得噶啦，即系首先舉手睇醫生先，然後戴口罩最多 post 息嘅啫。 如果簡單講，簡單講，如果香港你真係有一啲疑似呢啲肺炎嘅病徵，我諗你去到私家醫生又好，去到醫院門診又好，我諗你已經受到高度嘅照顧，或者係即刻隔離你， 啊、 送你去隔離病房。但係其實喺好多即係我睇過嘅個案，或者一啲微信裏面自己親屬嘅事蹟呢，就算喺北京、上海一大城市呢，如果你有一啲肺炎啊或者其他嘅呢啲咁嘅症狀呢，唔係唔收你，唔係間間醫院收你。即係呢個好得意嘅，可能喺香港我哋唔習慣，即係除非你走去私家醫院，你牽涉一啲可能叫做犯罪或者係一啲槍傷嘅，咁私家醫院有權唔收你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普通嘅呢啲即係你唔舒服嘅，其實香港嘅醫院係好難或者好少係可以拒絕修正㗎嘛。 除非當其時嗰間醫院冇相應嘅手術室或者急症室嘅啫，即係 除非你牽涉刑事啦，呢、這個好易理解啦。咁但係如果喺中國大陸嚟講唔係㗎喎。 喂，同埋呢個香港真係即係以發展城市有個少少唔同呢，就係、是、我哋有陣時啲工呢請一日假兩日假同埋射一兩日波呢係唔會太大對個生活質素好大影響嘅。但你發覺好內地一啲日薪制嘅工啦，同埋一啲工人真係喎，佢哋寧願捱住病，我哋寧願返咗工先。咁但係喺香港人或者傳染病嘅 concept 就係、是、你寧願傳播咗嗰一日病先。跟住先至去出事，咁其實爭好遠。但香港疫情就即係相對地容易解得通好多。咁但如果即係成個香港嘅政府單位係唔會將內地嗰個文化水平、生活習慣去 take it consider 咧， 咁你就賴嘢㗎喇，即係我哋一點算呢，我哋所有問題。我哋呢啲咁樣嘅病症同埋成個政策呢，本身就唔係用緊一個兩地同等文化嘅情況。 因為你之前已經發生過一單啦，醫院裏面有一個疑似嘅病例，個女性跟住佢就唔願意留醫，跟住走咗去話去酒店探個女，咁跟住從此失去聯絡。 係啊， 呢啲其實匪夷所思嘅，喺我哋即係香港人即係嘅觀念裏面，你自己有病。甚至可能是傳染病，你竟然呢唔喺度治療，仲要走咗去一個地方，而嗰個地方呢係有機會接觸好多人嘅，叫酒店。即係你累自己唔緊要，於是呢你仲要去嗰個地方呢， 累埋其他人， 累街坊。 係 啦。呢種咁啊心態同行為我真係理解唔到嘅。 即係咪香港以前有啲即舊式傳統傳咗俾 香港嘅醫院第一時間都冇話要收你50,000 deposit， 即係先至醫你，已經係即係我咁相信即刻就叫做無條件醫你㗎啦，或者叫隔離你。 通常係完咗先至畀錢，咁呢個本身個 ethic。 係，咁你唔係香港居民可能貴啲啦 ,anyway, 咁唔好理啦。但係即係我覺得我哋香港嘅醫療系統一定係好友善㗎，對於呢啲病人係咪先，一定係以人命為先，唔使講㗎嘛，我哋係咪。咁但係點解會有個人係拒絕治療之後仲要走去一間酒店裏面，即係咁呢啲咁嘅行為呢，係我諗係我哋理解唔到嘅。咁正正我哋面對一啲我哋理解唔到嘅人嘅行為呢，我哋係咪應該有一啲 正常啲嘅政策，或者強 一啲特別嘅政策，例如蔡英文面對呢個豬瘟嘅時候做咗啲咩呢？咁我哋廣告返嚟繼續。 人傑地靈，光明頂。 嗱，我哋講緊呢個武漢嘅肺炎嘅情況啦，咁我哋提出咗好多其實比較悲觀，或者甚至嚟緊會有機會大爆發嘅可能性嘅推斷。咁其實我哋防範於未然，因為我哋有啲咩可以做陳肇始或者我哋嘅政府，而唔係淨係體溫檢測呢啲咁被動嘅行為呢。咁我哋記得當中國發生非洲豬瘟之後嘅疫情，台灣蔡英文政府佢用咗咩方法去阻止呢啲咁嘅豬瘟進入咗台灣呢？ 雖然我哋用疫情同埋即係其實你聽完出嚟之後，你會發覺呢蔡英文政府呢對個豬瘟嗰、那個豬嗰條命呢重視呢係比香港人呢對於人嘅條命重視。 點解呢你咁樣講嘢？ 係因為你諗下，其實蔡英文政府一開始嚟到時候，佢一見到中國有豬瘟，有兩樣已經做咗啦。第一樣嘢就係發覺台灣口蹄疫症呢對於台灣嗰個農民損失好慘 重。好慘啦。 所以係成個政府做一個跨部門嘅協調講出嚟聽，呢個就當咗係一個防護戰咁打。咁由蘇貞昌行政院院长自己带领一个出嚟，就无论去强化一啲检疫嘅系统啦，譬如多咗你发觉啲狗系经常会同你去闻下嗰啲行李有冇带猪肉入嚟啦，然后有阵时候我哋带啲嗰啲手信都唔知道原来入边有肉松噶嘛，即系佢连肉松都要 check 埋啦。嗱，唔紧要啦，第一重防御咧就系、是。蘇貞昌自己話我哋會自己主動去 check 你，但另外一樣呢，佢都俾一個經濟嘅誘因或者個動機叫你唔好帶嘢過嚟，就是首先加罰則，即係如果你唔覺意 check 到，然後你又發覺有豬肉入口嘅話呢，本身個罰款呢就原本好平嘅啫，幾萬蚊台幣嘅啫，而家講緊幾廿幾萬台幣定之即係15,000 港幣啊！ 我記得係非常之貴嘅，其實係將 我記得曾有啲新聞報道咧，就係、是、好似帶咗個叉燒包啊， 食剩半個嗰啲 啊，嗰啲咧入境咧俾人查到都照罰， 同埋好慘咧，就係、是、你發覺咧呢件事一有罰款之後咧，就成個唔同國家嘅機場或者空港去到台灣嘅時候咧，嗰啲咁樣嘅手信鋪咧都幫你自己 screen 咗先啊！幫你望一望，喂，你喺香港買手信過台灣，嗱，我雖然呢個咧係專賣一啲香港嘅一啲餅店嘅，咁但你知香港餅店好多係豬肉噶嘛，咁佢都話嗱，呢幾個冇豬可以帶得入去，咁你可以見到就係只要政府喺台灣嗰邊做到有啲個經濟誘因，做到一個好高度重視，而且日日喺度報緊，就話自己點樣打贏呢場疫症咧，其實三贏嘅，首先台灣喺全個亞洲地區都差唔多有呢個非洲豬瘟發現嘅時候，台灣正正就係冇呢件事啦。咁喺个豬都贏咗先啦。第二呢就係、是、對方會配合你咁做，因為你知會提高罰則㗎嘛，個遊客都唔夠膽。 咪好簡單嘅，中國人呢就最緊要係錢嘅。 吓、 你一有罰款呢，咁呢樣佢就會好嚴正地呢去重視㗎。 即係如果你今日同我講話武漢嚟到檢查嘅時候你冇申報，但係我哋發覺你發燒嘅話，我全部50,000一個。仲要即時遣返， 系啦。 咁其實個個都會申報嘅， 冇錯， 或者唔嚟咧。 即係所以第一步，我覺得係要即係仿效蔡英文政府 對住啲豬 對非洲豬瘟 疫情嘅措施，係動用一個好大嘅罰則。這個罰則呢是要有阻嚇性的，不是罰五百一千，是要罰幾皮嘢咁樣啊，仲要你遣返咁樣，甚至可能如果你咁樣做呢，是永遠不能夠再進入香港。 嗯 啊，因為喂，如果你是有疫情你又唔申報，跟住你嚟香港，其實你是做緊一件生化危機喎，即係好似我講嗰個女人有醫院你唔去醫，跟住走去人哋間酒店裏面行來行去，咁其實你係諗住，即係你唔係想，但係你嘅行為係會有機會傳染曬成間酒店嘅員工，包括旅客。呢件係犯罪行為嚟㗎喎。所以如果你係有呢個咁嘅發燒嘅疫情，甚至你係疑似呢啲咁嘅，但係你又唔申報而嘗試進入香港，呢件係 criminal， 犯罪行為。 起碼一個不道德行為，你自己檢討 要重罰，甚至係要考慮不能夠再留香港呢、這個罰則。咁我覺得如果有呢個咁嘅措施呢，其實係可以呢杜絕咗一大部分呢逃僥行啊，或者個荷包裏面呢即係唔夠水啊，又驚即係冇錢過年啊，又驚下次嚟香港買唔到奶粉啊嘅人。 佢最擔心 阻嚇先，你知道人性呢係好絕劣嘅。你唔能夠呢假設啲人呢係有一個呢即係好高尚嘅即係道德標準啊，即係自己有事就 正面啲睇，提供經濟誘因，咁自己你唔好嚟啦。 咁你令到庫房多收入都唔緊要啦，還掂海洋公園又要使一百億係咪先啊？ 係咯， 你打劫紅毛鬼進貢法蘭西啊嘛，係咪先？咁樣 即係邊度喺武漢肺炎嗰五萬蚊就擺翻落個一百億度，攞翻海洋公園？ 唔係嗱，我成日講呢樣嘢 有排填咧，定 唔係呢樣嘢？我唔係針對任何地方嘅人，我唔係針對武漢嘅人。你澳門嚟。一样，你日本嚟一样，因为已经怀念传咗日本啦，泰国又有啦，咁系咪？任何其实你只要个措施，你唔系只系讲紧某一个地方嘅旅客，呢个系等于蔡英文个政府对全世界你嚟台湾你都唔可以带猪肉入嚟噶啦。 系咪？佢有个几个就系唔同嘅，尤其是地方，譬如话好似当其时系中国啦，好几多越南都等等有嘅，就系佢已经系。注定即係見到喺個新聞上面有佢疫症嘅地方，就話有疫症嚟到嘅時候，我就 check 咯，用翻同一個 apply 翻同一條 policy 啫嘛，純粹抄嘅啫。政府嚟講好容易。 係啊，你用重罰嘅方式，甚至不能夠再入境香港，其實我覺得就已經杜絕咗好多人咧，諗住僥倖唔申報嚟香港。 咪最慘就係有一啲咧，因為佢覺得中國國家嘅醫療技術唔係唔好，不過好似唔係好信得過，佢諗住嚟到香港衝關睇疫病。睇急症嗰啲，喂，嗰啲你明明你睇病嘅，你翻你自己度先啦。你有啲咩，你咪俾私家醫生睇咯。咁但係唔係？如果佢衝過嚟，我講到明罰五萬嘅，喂，咁你都即係你先俾五萬先啦，你睇醫生係咪？咁呢一個真係一個好嘅阻嚇性措施嚟嘅。同埋你唔好講呢樣嘢，邊個阻嚇邊個都好啊。蔡英文喺做咗咁強硬措施之後，最後係贏咗啲咩？最少贏咗民望先啦。 起碼台灣守得住啊！而家 香港政府民望咁低，你唔該都攞當嚟真係疫情咁打，攞翻。 唔紧要，即系好快嘅啫。你知下个礼拜或者再过两个礼拜过年春运啊，呢、這个就快完成啦。你睇下跟住会发生咩事啦。睇希望光明顶唔好讲中啦吓。好啦，听晚11点。